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，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，与一曲相拥吧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无需多言， 无需多言， 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孟庆云的作品特辑，请欣赏他所创作的经典作品《黄河源头》，由张迈演唱，《想家的时候》由阎维文演唱，为了谁由祖海、童铁心所演唱。

一颗博大的心，那愿天下都欢。

潮去